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0。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能见度较好，最高气温只有28度，感觉天气比较舒适。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外出要带上雨具，请大家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是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良好，最高气温只有28度，有阵雨，外出请带上雨具。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建议您擦洗车辆。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鼎桥，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路段，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北高桥到五元桥，通烟高速狄庄桥到北黄牧场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架楼桥到玉泉营桥，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以上高速路段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营坊桥车多，请大家注意避让。 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丰富多样的音乐元素讲述你我的生活故事。音乐剧《吉屋出租》是音乐剧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剧目之一，逆境中爆发的生命张力成就了这部颠覆百老汇的剧场传奇。这部音乐剧为什么能经久不衰？有哪些经典音乐打动人心？本轮在中国的巡演将带来哪些惊喜？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音乐剧《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哪里？ A. 伦敦， B. 巴黎， C. 纽约。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就是音乐剧《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稍后的访谈部分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啊，这部马上就要登陆北京的《吉屋出租》这个原汁原味的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哈。那么我们的第一道题就来考考大家，这一个故事是描写的发生在哪里的故事呢 ？A 是伦敦 ，B 是巴黎 ，C 是纽约。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剧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音乐剧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关注一组亚运会的消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再获五金三银五铜，奖牌总数已经超过200枚，金牌数也超过了102枚，达到了102枚，在奖牌榜上位列第一。男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凯华以1小时22分04秒夺冠，金向前以1小时25分41秒夺得铜牌。女子20公里竞走的比赛中，中国选手杨佳玉和切阳石姐几乎同时冲过终点线，成绩为1小时29分15秒，双双打破了赛会纪录。杨佳玉以微弱的优势夺冠，切阳石姐获得亚军。花样游泳队以出色的发挥为中国队摘得了2018亚运会第100金，总分 186.9395。 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昌雅妮、施廷茂以出色的发挥获得了 335.70 分，顺利夺冠。在表演项目上，亚运会英雄联盟表演项目，中国队以3-1战胜韩国队，斩获了亚运会电竞项目的第二金。再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殷墟大司空东地考古最近取得了重要收获，发掘商代晚期一个无字甲骨坑、多条道路、一条墓道的大墓、三座车马坑等重要的遗迹。新发现的无字甲骨坑出土甲骨165片，这是殷墟在小屯宫殿区之外发现的无字甲骨最多的一次。新发现的甲骨坑是带状坑，基本无字，主要的是牛肩甲骨，还有少量龟甲。甲骨学家认为这次发现很重要，属商代晚期供贵族使用的甲骨，与小屯所出土的供商王使用的甲骨有一定的差别，表明供商王使用的甲骨整治和占卜手法是更加的娴熟。昨天由市园林绿化局发起的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正式进入公众投票环节，即日起到10月8号24点，公众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政务网站等参与投票，在32株古树中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最美树王。投票结束后，将有10株古树成为北京的最美十大树王。这一次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从4万多株古树名木中，针对侧柏、油松、国槐、银杏、枣树、玉兰、海棠等10个北京的常见树种，每个树种选出一株作为北京的最美十大树王。今天下午，首届北京当代艺术展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盛大开幕。本次活动分为艺术、价值、未来、活力等5个单元。艺术聚焦于当代的中国绘画，60位绘画艺术家参加了这次特展。价值与未来是北京当代的画廊单元，共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地的32家画廊参加。首届展会会持续到9月2号。图书方面，日前第一届中国文学好书奖颁奖会在长春举办，包括《人民的名义》在内的16部文学作品获奖。除《人民的名义》外，《寻找张展》、《回望》、《我的文化人生》、《只修不改》等文学作品也获得了这个奖项。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近日面世，让科学家神秘的科研人生得到了多元化的展示。这套口述历史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电子对撞机等20世纪中国重大科技工程的发展历程，同时为普通读者理解科学精神、走进科学家提供了可读性强的读物。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想去上海玩的朋友注意了，9月15号到21号，上海将推出上海旅游节景点门票半价优惠活动，覆盖上海75家景区景点，其中黄浦江游览和上海迪士尼乐园是首次加入旅游节惠民活动。行车记录仪不新鲜，但是您听说过人工智能行车记录仪吗？日本一家公司最近开始向汽车企业客户出售搭载人工智能的 技术的行车记录仪。这种行车记录仪能够探测驾车人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等危险驾驶行为。这家公司出售的行车记录仪配备两个摄像头，不仅能拍摄车外路况和障碍物，还拍摄车内驾驶员的举动。近年来，驾车人开车时使用智能手机装等装置引发的事故数量增加，这款记录仪有助于防范这类行为。这款行车记录仪初期引进费用为每台 1.3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97元，每个月的使用费则是5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37元。不少人在锻炼的时候喜欢听点音乐。英国的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锻炼时听音乐的确有助于减轻疲劳感。研究人员还发现，听歌时研究对象大脑中左侧额下回变得活跃，这一区域与减轻疲劳感有关。锻炼时听歌让人感觉锻炼的时间变短，练习也不那么枯燥。尽管听音乐让研究对象在锻炼时分心，但锻炼结束时，他们的手部疼痛感并没有因为听音乐而减轻。不过，专家还是建议，使用音乐刺激法应该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以免人们对音乐产生过分依赖，进而在现实生活中丧失斗志。印度也有一项研究揭示了音乐放松身心的作用，不过这次不是在运动时，而是在睡觉前。印度研究人员说，睡觉前听瑜伽音乐等舒缓音乐能升高心率变异性，进而对心脏起到保护作用。心率变异性是反映心脏状况的一个指标，指标较低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死亡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听瑜伽音乐明显减轻了研究对象的焦虑程度，流行音乐则可能会显著地增加焦虑。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交通方面，今天午后到傍晚时段，因外事活动，机场高速东三环北段、东二环北段、禅街及其延长线将分时分段频繁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通行上述道路的社会机动车辆可绕行东四五环路和机场北线、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公路、通惠河北路、两广路、平安大街等道路。最近搭乘航班的朋友注意了，近期首都机场将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检查措施，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首都机场建议旅客在航班起飞前两小时到三小时抵达机场办理乘机过检手续，以免因交通拥堵排队等候影响出行。同时，首都机场还提醒大家尽量减少随身携带行李，尽量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办理行李托运。另外，旅客在出行前应确认托运行李中是否携带了禁止托运的锂电池、充电宝、火种等物品，如果已携带，请及时妥善处置，以免影响旅客行程。最近去往合肥、日照、烟台等方向的朋友注意了，今年9月北京铁路局将加开去往合肥、日照、烟台等方向的旅客列车。9月1号到28号北京西站将加开去往合肥的 K4159 次和去往日照的 K4603 次列车。9月1号到27号北京南将加开去往烟台的高4219和去往青岛的高4169次列车。有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网来了解加开列车具体的情况并购买车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期间，本市禁止低慢小航空器飞行，具体的时间是9月2号0点至9月5号的24点，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在1000米以下、飞行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滑行机、动力三角翼、无人机、航空模型等12类。

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和我们东方大尾鹰的叫声交织在一起，是不是让人特别心情舒畅呢？ 刘明营村还在建造百亩荷塘水域景观区，形成北方的江南景观荷塘，还有集观景、采摘、食用、销售一条龙的莲藕健康食品产业链。大美田园景观休闲区将种植从江西引进的花卉品种红三季，这样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我们差点忘了该飞往南方越冬了。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丰富多样的音乐元素讲述你我的生活故事。音乐剧《吉屋出租》是音乐剧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剧目之一，逆境中爆发的生命张力成就了这部颠覆百老汇的剧场传奇。这部音乐剧为什么能经久不衰？有哪些经典音乐打动人心？本轮在中国的巡演将带来哪些惊喜？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音乐剧《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哪里？A. 伦敦 B. 巴黎 C. 纽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这道题就是音乐剧《吉屋出租》的故事是发生在哪个地点呢？ A 是伦敦， B 是巴黎， C 是纽约。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剧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音乐剧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吉屋出租是音乐剧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剧目，也是百老汇连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之一。在这部音乐剧演出20周年之际，也在中国展开了一轮巡演。明天即将揭开的是上海站的演出，而在11黄金周之后，这部音乐剧也将迎来北京的演出。吉屋出租究竟是怎样的一部音乐剧？为什么能经久不衰？本轮在中国的巡演会带来哪些惊喜？音乐剧、歌剧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离的究竟有多近？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为你读诗歌剧之夜栏目主编邢迪，欢迎您。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啊，就是《吉屋出租》里面的这个一个音乐啊，也是富有激情的一个特点。那么《吉屋出租》这部音乐剧我们刚才也说了，是获奖无数的，算得上是百老汇的经典作品哈。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国内的朋友还没有看过或者没有听说过，那您先跟大家来给讲讲这是一部怎么样的音乐剧，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的，主持人。吉屋出租这个故事呢，大概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艾滋病席卷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美国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城镇呢，住着一群可以说是贫病交加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因为这个生活的窘迫啊，居住在这个由废弃工厂改造的公寓当中。但是尽管生活是非常窘迫的，但是他们依然是热爱着生活，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以及彼此照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剧中呢，也总共是有8个人物角色啊，一个这个房东，还有一个是这个导演，包括3对情侣啊，由这些人物来展开叙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明白了，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吉屋出租》在美国一开始上演的时候，就在美国是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啊，有很多这个突破当时的这个观众对于传统音乐剧印象的地方。那和其他之前的音乐剧相比，《 吉屋出租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啊，对，是的，这个吉屋出租呢，一经上演就是横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剧啊，包括戏剧的这种大奖，比如说这种普利策戏剧奖啊，包括这个音乐剧当中的这个托尼奖啊，非常非常的新颖。那它的新颖体现在哪里呢？主要是它突破了传统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大制作、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吉屋出租之前呢，比如说像韦伯的这样的一个大制作的，比如说他的歌剧魅影，比如说他的猫，包括迪士尼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他们的整个场面啊，斥资都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包括他们的这个就是演出啊，甚至像韦伯的这个演出，他们可能会专门的建设这样的一个剧院啊，然后在这个歌唱性当中呢，他们可能会采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唱法，音乐性呢还是比较单一的。但是这个吉屋出租呢，首先它的这个取材呢就选自人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首先它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题材，其次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呢，它的这个音乐形式非常的多样，比如说一会儿我们会欣赏到的这个 Seasons of Love， 它的这个乐曲的风格呢就是说是一种复古的爵士乐，我们可能会以后比如说我们去现场去听到这个同名的主题曲 Rent， 这个 Rent 的它的整个的一个音乐风格呢就是摇滚朋克风啊，就是它的音乐形式上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改变，所以说它一经推出就受到这个大众的特别大的一个反响和这个欢迎，包括它还这个影响到了后续非常火热的这个由林俊杰创作的这个音乐剧，相信音乐剧迷应该不陌生的，叫做汉密尔顿，所以说这部音乐剧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以及取得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 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音乐剧都已经是非常的期待了哈。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明天吉屋出租呢就要开始本轮巡演的上海站的第一场演出了，那十一假期之后呢也会来到北京上演。那这次是吉屋出租的20周年的一个契机哈。我知道晴迪之前也专门采访过这次的两位主演哈，你觉得他们和你印象中的或者期待中的吉屋出租的主角的形象是一致的吗？他们带来的这次表演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简单来谈谈自己的印象。 好的。其实这一次我采访这一对主演，我其实还是觉得很好的。为什么？首先从颜值上来说啊，确确实实是男帅女美。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他们这个帅气和美丽以外呢，男主演他虽然是很帅气，但是呢你可以从他帅气的这个脸庞上看到一个比较羞涩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对。然后呢，而恰巧是他在剧中饰演的这个吉他手 Roger，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帅气很有个性，但同时他的内心还是比较内敛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 这是谈了谈这个两位主演，尤其是这个男主演的形象哈。我们的第一时段的时间有限，我们一会儿呢稍稍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呢继续聊聊女主演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期待哈。 好的。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0。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能见度良好，最高气温只有28度，感觉天气比较舒适。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外出要带上雨具，请大家注意防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午后局地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今天夜间是多云，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能见度良好，最高气温只有28度，天气感觉比较舒适，有阵雨，请大家记得带上雨具。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1996年，一部原创音乐剧在百老汇上演。谁也没想到，这部由不知名作曲家创作的不起眼的音乐剧，却改变了美国。他年轻、声色、莽撞，宛如一团燃烧的城市之火，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撞击着美国社会的保守风气，打破了大制作垄断百老汇的局面，也让音乐剧这种艺术形式第一次和年轻人站在了一起。乔纳森·拉森创作的这部音乐剧《吉屋出租》，在21个国家巡演过12000场，今年8月到10月将巡演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北京、成都等7座中国城市。吉屋出租是百老汇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音乐剧之一，由美国作曲家、剧作家乔纳森·拉森改编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讲述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抱着各自的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吉屋出租的故事发生在纽约。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没有以下哪种音乐类型呢？ A. 摇滚， B. 爵士乐， C. 交响乐。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吉屋出租这个故事讲的是发生在纽约的故事。我们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答对了这一道题的，毕竟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啊，访谈当中也有所提及。那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数字吧，选择多少呢？ 好的，我选择八吧。 嗯，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剧当中呢，总共是有八位主角来演绎的。哦、对对对， 是这样哈。 对， 我们来看看第八位啊，幸运的听众的微信名叫什么？我们来请编辑来寻找一下。我们的第二道题也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吉屋出租》这个音乐剧当中没有以下哪种音乐类型呢 ？A. 摇滚乐 ，B. 爵士乐 ，C. 交响乐。这道题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那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会有机会获得由聚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音乐剧票两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那么答对第一道题的第八位听众，他的微信名叫舒啊，一个拼音 S H U 的这样的一个拼写。恭喜您，您获得了这个由我们这边聚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的音乐剧票两张，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动动脑筋来从第二道题入手啊，去争取这个音乐剧的门票。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吉屋出租音乐剧正在进行20周年的巡演，即将在十一假期之后来到北京。吉屋出租是一部怎样的音乐剧？为什么能经久不衰？音乐剧、歌剧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距离究竟有多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聊聊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为你读诗歌剧之夜栏目主编邢迪，再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吧。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邢迪， 对，我是邢迪。 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个主演啊，主角的这个两位主演的这个事儿哈。 是的。 刚才也是夸赞了一番男主角哈。 对。 那女主角给你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女主角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层次非常非常的丰富。 哦。 对，首先呢，她是一个巧克力的肤色啊，然后卷卷的头发，然后呢，这个女主角 Derek 她扮演的是咪咪。那咪咪在这个《吉屋出租》当中，她的一个角色人物角色是一个舞者，所以说同时呢，这一名舞者他的身体状况还是有些问题的，所以说他是一个热情和脆弱的一个结合体啊。 哦、 就是但是我在他的身上，在我去采访他以及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觉得说热情和脆弱这两种气质在他的身上是同时兼备且不冲突的，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导演非常的有眼光啊。然后与此同时呢，在采访过程当中呢，咪咪也有告诉过我啊，因为他在这一部音乐剧当中呢，必须要去跳，要边跳，然后还要这个边唱边演，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素质，还有这个对舞台的整体的一个掌控性要求非常之高。 哦、 所以这一名主演呢，在为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是要每一天，比如说要慢跑20分钟，还要做一些核心力量的一些训练呀，各种各样的这个，还有这个专门的舞蹈训练，所以我是觉得说，Drake 饰演的这个咪咪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人物角色，值得大家去观看一下。 明白了哈，这是两位主演哈。那我们说这个一部剧啊，光靠演员肯定是不行的 啊，对， 这个得有人来写这个剧本啊。我听说这部剧的这个是美国剧作家乔纳森·拉森哈，本身呢他就是一个纽漂哈， 对， 就是在纽约漂泊过的人。 对， 所以说他也写出了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整个的剧情呢是在描写这群年轻人哈，在纽约这个边漂泊边生活的故事。 对， 应该是有自己感同身受的地方。 对， 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作曲家呢？《吉屋出租》的成功是他苦苦等待、精心打磨的一个结果吗？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个 Jonathan Larson 的这一部《吉屋出租》就非常好的 体现了这一点，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啊，他是一个纽漂，他其实住的就是那样的一种廉价的一个公寓，然后他身边的这个群体其实和剧中的这些人物群体还是非常靠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所以当他这个碰到一个想要把波西米亚现代主义风格的一个剧作家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了。于是呢，这个 Jonathan Larson 呢就花费了整整7年的时间来这个编剧、编曲，然后这个来写、来打磨这一部剧啊。所以说，在这部剧，我们现在在这部音乐剧，还有包括这个音乐剧电影当中，仅仅只是听到几十首啊。但是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 ，Jonathan 呢是为了这部剧整整写了100多首的这样的一个乐曲。对，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其实是精品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啊。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 Jonathan 在写这部音乐剧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这个餐厅里打工啊，他的生活状况并不是很好，他是在边打工边维持生计的这个之余，在投入巨大的一个热情在写这一部音乐剧。所以我认为这个取得成功是是必然的，是一个必然现象。然后呢乔纳森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他在这个每年这个首演之前呢，会放送100张前排的打折的折扣的票务，比如说5刀或者是10刀，总共是100张。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其实他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呢他身边他会看到很多这种比如说平民呀，或者是付不起费用的这些人，但是他们也有权利，也希望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包括他自己的音乐剧其实描写的也是这一群人的生活，所以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啊，是具有创造性的。那其实这个创造性呢，跟我们的剧城我们有一个倾城日啊，倾城日观众朋友可以仔细听一听啊，这个倾城日呢其实跟我们大家非常的有关系，每个月的大概是25号，剧城的倾城日呢会推出一些比如说年纪相仿的，比如说你是多少岁，然后我们平台说18岁或者是25岁，然后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个折扣的票务给到你，希望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剧场去感受音乐剧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魅力。但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是乔纳森呢在他的这个音乐剧上演的前一天的凌晨因为他的这个动脉肿瘤突然猝死在他的这个公寓当中了，非常的遗憾他没有享受到他自己才华所带来的这一场盛宴，非常非常的可惜。 对，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在准备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或者说得知了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真的还是很震惊的。 对，是的， 感觉是真的是把毕生的这个心血之精华全部都耗费掉了。 对， 所以说这么一说，大家相信对《吉屋出租》这部剧的质量应该是已经是完全打消了疑虑啊，而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那现在的这个巡演呢，是马上就要在上海开展了哈。在这轮的这个中国巡演当中，还有哪些亮点？我们也是来连线一下，正在上演和演员们一起这个在上海。和演员们一起紧张筹备的演出的项目总监金欢欢，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上海的这个准备的最新情况。金总监您好。 来问您一下，上海站是咱们的第一场的演出，现在正在做着哪些准备呢？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是的，就是我们昨天前天开始在这个上海文化广场这边就进行就是装台的一个工作，历经了2天之后呢，现在台上呢就是基本上准备完成，包括各个工作的这个团队，包括灯光、音响，还有舞台等等，就已经搭建完成。然后呢，昨天也是马婷婷跟这个组的舞台监督完成了这个对光的这个工作。今天呢，演员已经在台上完成了试音，然后乐队也进行了合成。然后今天演员第一次走上了我们现在在上海文化广场最新搭建的这个舞台上面，然后熟悉的舞台。然后今天晚上呢，其实就会有一场不对外公开的一个全部登幅到校配合的这样一场彩排。 是这样，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对吧？ 是的。 那这一轮咱们这个中国的巡演啊，是外国的这个原版的音乐剧，也是整个的原班人马彻底的搬到了咱们的中国来。但是来到中国之后，会不会在剧情上、歌曲上有没有什么改动和创新的？来点咱们中国本土化的这个跟以前不同之处的地方有吗？ 是这样，就是吉屋出租呢诞生到现在22年，然后它本身是音乐才子， 子乔纳森拉森的这个爵士的遗作。他花了7年的时间呢，就是写就了这个就是剧本和他的歌曲。那他本身是他的这个编剧，同时呢他也是他的这个作曲。然后呢就是乔纳森拉森本身这个人呢也是非常传奇，因为他在这个首映前夜呢突然疾病然后逝世，所以他没有能看到这个作品最后走上了百老汇的舞台。那从22年来呢，就是吉屋出租的这个世界的巡回演出一贯都是保留他原来的这个风格，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完整的这个原版引进了他的整个原汁原味的舞台的一个呈现，所以基本上呢是跟在就是美国本土巡演的这个版本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考虑到现在这个年轻观众的一些期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结尾的这个部分做一出一定的调整，但这个呢现在还是一个秘密。 好的，我们也是会对这个秘密有着更多的期待哈。那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演员们目前状态如何呢？这一次的主演会不会给大家呈现出不一样的表现啊？ 就是本身吉屋出租呢它是一个非常群像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它的这个演员的这个个人魅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剧里面的8个主人公我们也就是这两天呢就是一一都见到了他们的这个面容，非常棒，就充满了年轻的活力，然后他们的现在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到了上海以后呢对于周边的环境啊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好奇心也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他们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中国的观众们。其实这里面有2位演员呢之前在做这个媒体发布会的时候已经到过上海、北京和深圳、广州等等城市。这两位演员呢一个叫 Logan 啊，他在剧中呢饰演啊我们的男主角 Roger 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本身是一位摇滚歌手，非常有才华的，就是希望在自己离世之前能够写下这个遗世的这个绝作的这样一个音乐天才。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他的情人叫咪咪，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夜店的一个舞者，然后呢就是他们两个相爱，但是呢就是本身背负着非常沉重的这个命运的包袱，所以最后呢就是差一点就没有走到一起，这里面也小小的剧透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是上海站的巡演的这个轮次哈，那咱们北京站的准备工作是不是也是早早的开展了呢？ 是的，就是实际上在1年以前，就是当我们决定要做这个巡演的时候呢，我们全国的包括北京还有其他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对接工作已经非常有效的进行了，然后前期也进行了剧院的考察，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找到了技术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保证我们整个项目非常顺利的落地。那吉屋出租呢将在北京世纪剧院从10月11日一直演到10月21日一共演出16场，那希望在剧场可以相遇北京的观众们。 那么也是祝您在上海站的这个演出成功，同时呢也是期待我们能在北京的舞台上早早的和北京的朋友们见面。 谢谢金总监哈，我们也是通过金总监来了解了一下目前上海的准备的状况，也是对北京站有了更多的期待。那在听这个我们的嘉宾我们介绍各项情况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答题哈，我们今天呢还是会送票的，我们再把这个第二道题来给大家放送一遍。 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没有以下哪种音乐类型呢？ A. 摇滚 B. 爵士乐 C. 交响乐。 好的，我们刚才又把第二道题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第二道题就是音乐剧《吉屋出租》中没有以下哪种音乐类型呢？大家注意，是没有以下哪种音乐类型呢？ A 是摇滚乐， B 是爵士乐， C 是交响乐。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更有机会获得由剧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音乐剧票2张。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也是感受了即将展开的上海站演出的热度，我们继续来聊聊吉屋出租的这个故事本身哈。网友泡沫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呢，这个刚才说到了也有这个原著歌剧《波西米亚人》哈，那这一次的音乐剧，或者说这个乔纳森改编的音乐剧和原著的歌剧差别大吗？我经常说听的这个有人说这个波西米亚哈，这个波西米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先来给大家讲讲吧，这个音乐剧和它的原著歌剧讲的是一个故事吗？ 其实这么说吧，我认为这个故事情节大体还是比较相似的。他们主要还是说，他们两个的区别还是在是两个不同时代、相似文化背景的互相致意吧。这么来说，听起来比较拗口啊。就是展开说，就是比如说这个歌剧原著波西米亚人，他其实又叫艺术家的生涯，他讲的其实是在法国巴黎的一群艺术家，他们当中有这个哲学家，有画家，有这个绣花女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但是吉屋出租呢，他就搬到了现代美国纽约的街头，所以说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然后搬到了纽约街头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是有这个哲学教授的一个存在啊，包括这个还有现代的就不是那个画家什么的之类的，他们就变成了导演，变成了这个创作的吉他手 Roger 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还是比较相似的，只是说换了一个这个时代的背景吧，总体是这么说的。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波西米亚，首先这个波西米亚其实有好几层含义，它比较有意思。对对对，首先呢，波西米亚它其实是一个地域的名称，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艺术形式当中说到提及的这个波西米亚，它其实是一种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主要指的就是说不受这个钱财，不受财阀，不受资本，不受各种各样这个社会的所谓的规矩的这样的一个拘禁的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它指的主要是这个波西米亚风。对对对，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这个波西米亚风，其实在服饰当中有运用到， 对，现在很流行。 对对，很流行。那个长袍最有代表的一个人物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女作家三毛女士。三毛是非常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格那种大长裙啊，或者是一些头饰什么之类的，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照片。 对，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甚至说服饰和甚至还有装修风格 啊，对对对， 都在说我们是波西米亚风格。这个是不是我也听过有人戏称说啊，波西米亚风格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听就是随性简单啊， 对， 说的这个现实点就是破破烂烂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说法吗？ 啊，对对对，你说的总结的非常的对。其实他就是想表现一种很自由主义、很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对 啊，是这样哈。 对， 那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原版的音乐剧、原版的这个歌剧啊《波西米亚人》有了一个概念上的了解。我们也是一饱耳福吧，来听听歌剧是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吉屋出租的这个原版的歌剧哈，它的这个来源波西米亚人，这是我们听到里是用意大利语在演唱的一个歌剧， 是 吧？ 对对， 相信大多数的听众还是听不懂的。 对对对，没有关系。其实无论是歌剧音乐剧也好，其实首先我们进到剧场，它其实是有这个这个剧就是这个字幕的，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字幕的。而且无论是音乐剧还是歌剧，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去听这个旋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剧情，其实就够了。对对对，不用把它想的那么的那么的难，那么的遥远。然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歌剧选段呢，是这个艺术家生涯，就是波西米亚人他这个穆扎塔的一个咏叹调，叫做漫步街上。 用意大利语说就是 Guando Mambo， 对。然后呢他们漫步街上这一段主要唱的是什么呢，就是穆扎塔其实是有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因为生活也是因为生活所迫嘛，然后呢他就勾搭了一个这个很有钱的一个爵士啊，他就跟那个男的在一起，然后在小酒馆上呢就是碰上了他这个前男友，但其实呢他还是想跟他前男友这个就是复合，然后呢他就唱这个 Guando Mambo， 这个歌词大意就是说啊，我漫步在街上，我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然后边唱呢边这个卖弄自己的风情啊，想引起她的这个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于是唱了这一首咏叹调漫步街上 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是在原版这个波西米亚人当中的一个故事。 对，是的。 相信呢在这个吉屋出租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这个戏剧性很强的故事。 对，是的，是的。 出现哈。 嗯。 我们也有网友在继续问这个歌剧的事儿哈，这个网友莉莉贝说、那怎么区别歌剧和音乐剧呢，我感觉都是在舞台上又唱又演啊。 嗯。 是不是说老的就叫歌剧现在的就叫音乐剧呢，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其实这名观众说的他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一半一半他们确实都是舞台剧但是他们不是说一个老一个新的一个问题但是老和新呢确实又是存在的。那我们主要从这个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我们首先从这个唱法上来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 Guando Mambo 它是很纯正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美声的唱法，那么我们所有的歌剧无论是意大利的歌剧、德国的歌剧、法国的歌剧，包括现在中国的歌剧，所有国家全世界的歌剧都只允许用一种唱法，就是美声唱法来演唱、但是呢音乐剧在这个唱法上就非常的多元了。那即使是包括这种古典这个音乐剧歌剧魅影啊，或者说是这个猫在内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他们其实顶多是采用这个比较传统古典的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莎拉布莱曼月光女神，她唱的 Think of me 哒哒哒哒哒哒，她可能就是唱的会飘一点、但是呢她不是美声的唱法，只是说借鉴。到了现代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吉屋出租，它的整体的这个音乐风格就非常的多元了，我们讲到说这个复古的爵士风格，一会儿我们会听到 Seasons of Love， 还有这个什么摇滚风格我们都运用到了，所以说这个从唱法上来就是这么区分他们的。 所以说主要的这个区别在于唱法上哈。 除了唱法还有挺多的。 行，那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讲讲哈。 好的。 刚才也是听了这个歌剧的一个选段，那肯定听众朋友想了，既然都把歌剧的选段放了，还不如让我们赶紧来听一听有没有这个精彩的音乐剧，我们吉屋出租的选段呢。刚才也是我们的嘉宾一直在提到一首歌曲是 Season of Love。那我们也是在这一段的广告之前呢，剩下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赶紧让大家来一睹为快，一听为快。 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啊，

唯有歌舞在寒冬里温暖精神和身体。每个人都在追求梦想的同时努力守住尊严。这部颠覆传统的摇滚音乐剧串起了28首风格不一的曲子，既有复古爵士风的《爱的季节》，摇滚朋克风的同名主题曲《吉屋出租》，也有混合了福音和摇滚风格的《波西米亚生活》。1996年于纽约百老汇首演之后，《吉屋出租》一举夺得当年的普利策戏剧奖、纽约戏剧论坛奖最佳音乐剧奖，以及包括最佳音乐剧在内的托尼奖4项大奖。2005年，《吉屋出租》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也是这一年《吉屋出租》10周年巡演来到北京，中国女歌手莫文蔚出演了女主角咪咪。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音乐剧《吉屋出租》中不包含交响乐。再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和美国百老汇并称为世界戏剧两大中心的地方是哪里？ A 伦敦西区， B 维也纳南部， C 巴黎第八区。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就是没有 C 交响乐啊。其实我们肯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在想这个音乐剧里面，感觉交响乐是很伟大的一个这个音乐的种类哈，怎么会没有交响乐呢？还真就是没有交响乐了哈。正确答案是 C， 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答对了哈。了解的朋友还是不少，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的数字吧。 我觉得还是选4吧。 选择四，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不是说到我们这个主演是8位吗？那我们 对对。 不是4对，它里面总共是3对、 啊、 对对对，还是有2个落单的、对，然后8的除以2嘛，就选择四、 哦、 对对对对、 啊、好的，那我们这个看来听众朋友们得加第三道题在公布的时候看来得抓紧机会了哈，我们这个每一道题感觉都选择的更靠前了一些。我们刚才也是数出了这个第四位答对第二道题的听众朋友，微信名叫肖琪哈，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出了，和美国百老汇并称为世界戏剧两大中心的地方是哪里呢？ A 是伦敦西区， B 是维也纳南部， C 是巴黎第八区。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聚城网提供的吉屋出租音乐剧票2张。我们来一起动动脑筋。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吉屋出租》音乐剧正在进行20周年的巡演，音乐剧、歌剧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多近？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哈。刚才我们的嘉宾邢迪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歌剧和音乐剧之间的区别，我们也是放送了一个歌剧《波西米亚人》的选段。 对，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音乐剧，也是我们这次的《吉屋出租》的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曲子《Season of Love》，可以说是爱的季节吧，应该是这么 说。 对哈。那这一个歌曲又是讲了一个，有没有什么背景故事呢？也是有戏剧性的故事吗？ 对对对，我觉得主持人非常的博学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在整部剧当中起到了一个首先是提纲挈领，其次呢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这首歌曲首先出现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音乐剧下半场的一个开始，它前面的这个所有的主唱啊，一直都在唱 500 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在隶属说这个525600分钟，它是在讲这个一年当中有四季，在以分钟来计算的话是有这么多分钟，然后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出租屋里面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欢笑，这个产生爱，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照顾。我们可以从 QQ 音乐上就是搜到这首歌曲，然后看到这首歌曲就是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 后上半场呢是都是一些欢乐的故事，那么到下半场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所以这首歌曲放在这里呢主要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哦、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刚才我们也是讲了这个歌剧和音乐剧之间的比较主要的区别， 对、 啊、刚才讲了主要是在唱法上，还说了有很多细微的区别，还有哪些地方呢？ 对，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唱法以外，我们就是从这个麦克风来说起啊，就是歌剧演员是不带麦的，我们去这个歌剧厅去听到的这个演员他都是现场纯人声唱出来的、 哦、 那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为什么可以这么宏大呢，这么好听和圆润，首先是这个歌唱者的这个高技术的一个要求，其次就是我们在这个歌剧厅呢，歌剧厅有非常多的这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黑科技啊，这个声学的这样的一个场反射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听到的它都是不带麦的。然后呢这个但是音乐剧演员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剧演员他必须要带麦，因为音乐剧演员他的这个曲风是非常多变的，他唱了很多流行的歌曲，而且他还要这个跳舞啊，还要就是更多的这个表演，比这个歌剧演员要更肢体动作要更加丰富，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带上这个麦。还有包括刚才我们的有一个这个问答题啊，我们说这个为什么音乐剧当中没有这个交响乐团，这个编制不是那么的大啊，也是跟他的这个音乐风格有关系。你像所有的歌剧它都是用大编制的这样的一个交响乐团在乐池里现场给他们伴奏，那么音乐剧呢即使说有这个现场伴奏，它可能编制也不会那么多，人数也不会那么多，它不会是几十个人这样庞大的一个编制。对，就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表演形式，因为歌剧它的声音那么的洪亮，所以它需要的气息会非常非常的多、 嗯、 那它就这个歌剧演员他不可能自己去跳，他如果真的要跳的话他会请这个华尔兹，或者说现在更多的是请一些这个专业的个别的芭蕾舞演员穿场，他们主要还是唱，在唱这个方面更多一些、 嗯、是这样哈、啊、给我们讲得很详细了。 嗯， 刚才我们也是听了这个 Scene of Love， 我觉得确实音乐剧里面的歌曲是非常流行化的了， 对、 啊、 是的。 但可能真正走进剧院看音乐剧或者歌剧的朋友我觉得还是有限的。 嗯， 可能跟演唱会比起来是没法比的、 啊、对对对。 网友阿池也说，我感觉歌剧还是很小众的艺术、 嗯、 我们是不是普通人还是很难欣赏，离生活太远呢？ 嗯， 嗯， 那您平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会不会觉得歌剧太小众？是不是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还是这是一种误区呢？ 其实说实话，这种问题我平时听到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自己是音乐学院的，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哎呀，这个歌剧太难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个票是不是太贵了？我们这唱呢，我也不懂啊，这是意大利语、德语还是哪国语言我都不懂。我为什么要去听啊？对，其实还是有误解的，因为。用这个著名歌唱家这个戴玉强先生说的一句话，其实这个歌剧讲的就是爱情，主要是爱情的旋律为主，爱情与死亡，那这两个就是讲述的是我们人类的感情和我们的生命状态，这是一个主旋律、 嗯、 那么它的剧情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唱歌剧确实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儿啊，这个我确实是不否认的。但是我们去听、去欣赏歌剧，它其实并不费劲，对吧？我们就像是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一样，你去听这个演唱会，你去看电影，你去听歌剧，它也是一种很高雅的另外的一种欣赏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还是大家应该多去听一听，多去感受感受。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文学作品这个当中延伸过来的，非常的有品味。而且比如说你是一个男生，你带着你的女朋友，你说走，我们去听听这个歌剧吧，听听音乐剧吧，他肯定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人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听。包括说这个歌剧说到的这个小众和这个曲高和寡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特别想说，歌剧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无处不在的。比如说有甜点叫做歌剧蛋糕，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经常 常有这个手表叫罗西尼手表啊，大家都不可能罗西尼手表大家听听也就算了，但是其实罗西尼他是谁呢？罗西尼他是一个意大利著名的一个作曲家，所以说这款手表的这个名字其实是以这个意大利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的这个名字为命名的。然后包括我们我想大家参加过婚礼的或者没有参加过婚礼的都听到过这个婚礼进行曲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婚礼进行曲呢它其实是选自歌剧罗恩格林的当中的这个片段啊，它就是从这个歌剧当中选出来的、 哦、 所以说歌剧还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只不过我们平时听到了或者看到了不知道来源就没有在意罢了。 是， 对对对， 明白了哈、 嗯、 那我们还是再说说歌剧。之前和您沟通的时候、 嗯、 您也说到说其实大家对很多歌剧啊、 嗯、 常常是有一些误解的，而且还提到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嗯、 跟我说的是这个 Vitas 的这个 Opera 2、嗯、就是歌剧二。 对, 对, 对 啊，这个翻译过来就很直白，歌剧二。 啊，对对 对, 对。我们也是来赶紧听一下，让这个听众们有一个印象，看看是、 嗯、 大家听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歌曲还是歌剧呢？ 嗯。落ちかさ花をたくま卒明日はさふせダーニーボギーいとちりとピースさびらゆつさふせ 相信这个海豚音啊唱到这儿大家都对这个旋律是非常的熟悉了、啊、 对， 很多人都是曾经拜倒在他的这个嗓音之下， 对， 觉得太神奇了。那这首歌这个歌剧二俄罗斯歌手 Vitas 的这个歌剧二到底是里面会大家产生什么样的误会呢？怎么就有误会了？ 就是很多人就会说这个他是这个 Opera 2, 他就觉得这是歌剧，那其实呢一首歌曲怎么能称之为歌剧呢？这是肯定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歌剧首先它是一个庞大的体裁啊，一部歌剧里面是包含有很多的这样的歌曲的，有专业的名词叫做咏叹调、宣叙调等等等等啊，这才一个完整的体裁的才能称之为一部歌剧。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肯定是不可能这样就是称呼的。那么如果说非要跟歌剧有关系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 Vitas 唱这个海豚音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男生的美声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分析他这个歌声的话，叫做他这个音区叫做男假高音声部、还是比较稀少的。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男假高音声部呢其实在曾经啊就是说远一点点叫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阉人歌手啊，那现在就早就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声部，是这样的一个声部呢在那个年代歌剧当中是非常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声部来这个演唱的、 哦、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非要说这个 Opera 2跟歌剧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说 Vitas 的这个唱法引用了这个很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唱法的一个声部。对对对，但它不是歌剧啊，我郑重的强调一下，它绝对不是歌剧啊！ 对，只是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明白了哈。 嗯。 说了这个歌剧的很多的知识，我们回到这个吉屋出租这个主题上。 嗯、 我们的网友前尘啊，看来是对这个主题比较了解了。他说：“吉屋出租，我之前好像听过这个名字的电影。 嗯。 应该也是这个同样的一个故事拍出来 的 哈。 嗯。 那是不是所有的音乐剧都适合拍成电影呢？我觉得不是吧。 嗯。 确实，我记得有不少音乐剧和歌剧也都有电影的版本啊， 对对对， 或者说他们这个主题的电影版。 对， 更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电影当中也在反向的这样的去运用歌剧和音乐剧的元素。 对， 并不是有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类似的电影都是从歌剧改编过来的，而是说电影在主动的把电影拍成音乐剧类型的一个片子。 对， 那他们这个音乐剧歌剧和电影之间是不是有很多艺术上的共通之处呢？ 对，他们之间有很多的这种化学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啊，确实是不是所有的都能改编成这个电影。但是呢，艺术呢是具有相通性的，但是同时呢，各种各样的艺术之间呢，它有一个彼此独立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个性所在。 嗯、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吉屋出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电影，《吉屋出租》这一部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包括我们上个月上演的这个《妈妈咪呀》。我都觉得是音乐剧改编成这个电影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去看一看，去听一听，还是非常具有观赏性的。然后呢，刚才你提到的说这个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元素运用到歌剧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啊，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外国做这个导演啊，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运用这个歌剧或者是一些古典乐的因素啊。但是今天呢，我们就从我们身边最近的，从中国导演，从我们刚刚下架完毕的这个热演的姜文导演指导的这一部这个电影， 邪不压正， 对对对，叫《邪不压正》，它里面呢，这个姜文导演是非常喜欢在自己的电影当中运用这个古典乐和歌剧。那他在这一部电影当中运用到的歌剧呢，是叫爱之甘醇当中的一个咏叹调，叫偷洒一滴泪，这是普契尼的歌剧，也是普契尼的歌剧啊。我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吉屋出租改编的原版的这个歌剧波西米亚人，就也是普契尼作曲的，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偷洒一滴泪呢，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其实有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这个彭于晏和这个周韵两个人饰演的这个角色在这个房顶上飞檐走壁的时候，谈情说爱的时候想起了一段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还有一个情节呢，是这个许晴跳下了这个城墙的时候，对，然后这个咏叹调再一次的响起了。那这个咏叹调偷洒一滴泪，其实我认为姜导非常的有品味，他其实是很了解这部歌剧，然后包括这个咏叹调，他歌词呢也是非常的贴切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对， 这是在电影当中的运用哈。 对， 我们有兴趣的朋友也赶紧回去再回味一下这两个片段。 对， 确实都是两个很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那节目的最后再来跟大家说说吧，这个吉屋出租这一轮巡演在北京的演出的时间地点都是在哪里呢？ 现在呢，这个是在上海上演啊，在北京上演的时节特别的好，是我本人很喜欢的这个金秋十月啊，是十月的十一号到10月21号，将在我们北京的世纪剧院上演啊。近期呢，我们就会在这个为你读诗和歌剧之夜的两个平台上给粉丝发送这个免费的福利票务，同时呢也会开通这个售票的渠道，希望大家这个及时的关注，因为这个票越早看到你就可以越早的抢到福利票，越早的看到你就可以越早的买到更优惠的这样的一个票务。 是这样哈。 嗯， 那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您觉得还有什么想提示大家的吗？ 如果在看这部剧，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关于音乐剧、关于这个歌剧的知识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歌剧之夜”，我们是介绍这个歌剧、音乐剧，包括后续的一些戏剧，各种各样的这个剧目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个陆续的说到，包括我们的为你读诗，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采访的这个主角的视频我们传送到这个上面，然后我们还会请这个主角来读一下诗歌。对， 很有意思哈。那我们今天的访谈部分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在最后我们也是赶紧来揭晓一下哈这第三道题的答案。 吉屋出租的音乐狂想音乐剧是由喜歌剧以及轻歌剧演变而成的，早期称作音乐喜剧，后来简称为音乐剧。音乐剧融戏剧、音乐、歌舞于一炉，赋予幽默情趣和喜剧色彩。很多音乐剧后来被移植为歌舞片，剧场擅长于场面调度和较为抽象的表达形式，利用观众的想象去幻想故事发生的环境，而电影则擅长实景的拍摄和镜头剪接的运用。自从有声电影诞生以来，歌舞片随着百老汇音乐剧一起发展，许多百老汇音乐剧都被搬上了荧幕，风靡全球，所以看电影也是一个了解百老汇音乐剧的很好的途径。 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音乐之声、雨中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艾薇塔等等。另外还有两部好莱坞电影《保镖》和《律政俏佳人》，其中《保镖》是英国伦敦西区的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则是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这两个地方是所有戏剧迷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被并称为世界戏剧两大中心。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A， 美国百老汇和伦敦西区被誉为世界戏剧两大中心。您答对了吗？ 好的，我们第三道题答案也揭晓了哈，就是 A 伦敦西区。我们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那这一次辛迪会选择哪个数字呢？还会很靠前吗？ 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非常靠前了，因为我相信零是不能选的，所以我选了一个一啊。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喜欢力争上游、力争前排的一个嘉宾哈。选择了一啊，也非常的好数哈。这个听众是 Summer 哈，微信名叫 Summer，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这个赠票的奖励哈，答对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不管是从奖项认证还是连演的场数，《吉屋出租》都可以说是一部质量上乘的音乐剧了，所以不论是音乐剧的爱好者还是第一次听说他的朋友，相信尤其是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啊，都想给自己一个沉浸于音乐狂想当中的机会。也是再一次感谢辛迪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和详细的讲解，谢谢。 谢谢主播子昂。 那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我们为您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您想不想通过听觉、嗅觉、触觉及流动展览效果了解19世纪的莫奈的世界？2018印象莫奈 5D 光影多媒体艺术体验升级巨献在中华世纪坛进行中，莫奈和印象派如何理解古典精髓与高科技又如何结合？城市文化范儿，中华世纪坛策展人带您走进莫奈的绮丽世界。 海参选鲜芋仙，吃野生海参选鲜芋仙，吃性价比高的野生海参就选鲜芋仙。是的，鲜芋仙海参全部来自地中海的幽深区域，是符合国家一级品的野生海参。一盒200克淡干海参就像干木耳一样实在，有40多头左右。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平时699元的单盒裸价已经是享购时间的独家媒体直营价。但是今天的月末冲量给您享受不一样的福利惊喜。 没错，考虑到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那很多朋友都有用真需求，所以本档活动特别带来了买海参送海参再送锅具三件套的月末组合。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一级品野生海参，活动中买三盒送一盒，只要2097元，这划算到每盒只要524元，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元，而且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是免费赠送。那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家人团聚、朋友团聚、同事团建，正好是您一展厨艺的时候，所以一套好的锅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锅具三件套包含了汤锅、煎锅和炒锅，全部都是标准尺寸正规锅具，中国的美食炖煮炒炸想做什么都能满足您。市场价格一套398，今天拨打4007106108订购海参套组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只此两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啊，都是免费的送参到家。虽然野生海参啊不像养殖海参那么漂亮，大小一致整齐，根根刺儿的分明，但是呢